情况，以及它这个下一步的这个走势，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及时的介绍。好，以上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3月12号星期一，农历正月25，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5和0。今天呢也是第40个植树节，希望我们能播种春天，拥抱更多的绿色。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到弱气压场的控制，本市空气扩散条件转差，今天白天有轻度到中度霾，夜间还有轻雾，周一到周三都是处于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中，请大家尽量减少出行，如果外出请务必做好健康防护。预警期间，国一国二排放机动车、建筑渣土、垃圾、砂石运输车辆禁止上路行驶。目前能见度也受到影响，东部地区最低能见度只有1公里左右，开车的朋友请谨慎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有轻度到中度霾，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4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90%。白天的最高气温14度，夜间的最低气温3度。来看一下洗车指数，预计未来2天本市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气，今天的洗车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老字号新江湖，大名眼镜的新世界。眼镜是很多人生活中离不开的用品，80多年前京城老字号大名眼镜就开始用专业的技术为京城百姓的眼镜服务。今天我们就带您去了解大名眼镜的故事。那么第一道题就来了，眼镜是哪个国家发明的呢？ A 中国， B 美国， C 意大利。 哎，今天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开启这个一个系列节目，继续我们的一个系列节目《老字号新江湖》，我们要带您来了解大名眼镜。所以呢，我们今天提的这些问题呢，当然也都跟眼镜、跟眼睛有关。您知道眼镜是哪个国家最先发明的吗？是中国、是美国还是意大利呢？如果朋友们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陕西省韩城市梁代村瑞国遗址博物馆日前开馆了。2800多年前的周代贵族女性玉佩饰，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带盖的青铜尊，周代贵族的镶金玉扳指等798件组文物正在展出，其中国宝级文物有70多件组，包括梯形牌组玉佩、西周木俑在内的20多件组国宝文物都是第一次面向公众展出。据了解，历时5年的阶段性发掘，考古工作者在瑞国墓地发现了各类文物26000多件，这也是近10多年来国内发现的最重要的商周墓地之一，并在2005年入选了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植物考古解码西南先民餐桌上的秘密，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日前公布，对安宁河流域金沙江中游北岸和盐源盆地的植物考古成果新鲜出炉了，揭示了我国西南地区先民餐桌上的秘密。在距今约5000至4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三个地区先民的餐桌上就有了稻、粟、黍三种主食。到了春秋战国至西汉时期，大麦、小麦在金沙江中游北岸的惠东地区出现。到了大约1000年前的宋代，安宁河流域西昌地区，也就是今天的四川省西昌市，已经出现了五谷丰登的繁荣景象。世界最长英雄史诗《格萨尔》抢救保护取得重大成果，四部民间艺人独家说唱本正式出版发行。本次出版发行的四部说唱本分别为西域狗宗、亭岭之战、北方绵羊宗和卡戎金字宗。格萨尔是在藏族古老神话、传说、歌谣等民间文学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反映古代藏族社会历史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民间说唱艺人通过口耳相传，形成了200多部英雄史诗。2009年，格萨尔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来，我们的目光转向匈牙利。19世纪著名作曲李斯特的乐谱手稿日前在匈牙利李斯特纪念博物馆和研究中心展出。这些手稿此前曾被认为已经丢失。李斯特音乐大学的校长说，这些乐谱手稿保留了李斯特的笔记，表现了李斯特的性情。据介绍，这些手稿是在一份遗产中被发现的。这些手稿的内容大多与匈牙利或1848年匈牙利革命与自由斗争有关。在其中的一份乐谱的手稿上，李斯特用匈牙利语抄写了裴多菲的诗篇《匈牙利人的上帝》。来，我们关注拍卖方面。富艺斯拍卖行伦敦20世纪及当代艺术晚间拍卖3月8号举行，总成交额达9700多万英镑，约合人民币8亿5000多万元，创下这家公司历来最高的总成交额。其中两件最高的成交拍品分别是毕加索的作品《睡梦中的女人》以及马蒂斯的一件玉制铜雕。再来关注苏富比香港春拍，一件康熙玉制粉红地珐琅彩花卉碗预计成交价格将会超过2亿港币，约合1亿6000万元人民币，也有望刷新中国瓷器的世界拍卖纪录。这件康熙御制珐琅彩花卉碗罕见的以粉红做底儿，上面画着各色花卉图案。据了解，目前唯一一件与之类似的粉红底儿的瓷碗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同样是粉红为底，但是绘制的花朵图案却不相同。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口香糖粘在鞋底让不少人烦恼，为了解决这个城市卫生难题，英国设计师布勒斯历时10年回收口香糖，用嚼了之后吐掉的口香糖做原材料，制作包括鞋底在内的多种物品。布勒斯发现，口香糖的主要成分香糖胶基是一种合成橡胶，类似于塑料的一种聚合体。于是他专门制作了一种专门的粉红色的垃圾桶，配上文字说明，放置在大学、机场和车站等地，用于收集人们吐出来的口香糖。比如在伦敦希斯罗机场摆放粉色垃圾桶3个月，口香糖的污染状况就明显改善了，节约了大约6000英镑的清洁费用，约合5万多元人民币呢。现在很多人喜欢通过视频教学来学习技能，但是效果怎么样呢？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观看视频教程容易让人错觉自己也会那些技能，观看次数越多越是过度自信。研究人员说，这或许从某种角度说明社交网站视频教程为什么能够广泛传播。从烹饪到化妆，从手工到舞蹈，人们看别人操作越多，越认为自己也拥有同样的技能，即便他们的能力其实并没有得到提高。乘坐飞机的时候，如果能够提前点餐，会吸引您吗？德国汉莎航空公司计划今年夏季在洲际航班经济舱推出点菜式的用餐服务，乘客只需额外支付费用，就可以提前预定自己喜欢的食物。汉莎航空新推出的点菜菜单包含7种菜式， 包括了烤牛排、日本寿司、巴伐利亚小吃、地中海式海鲜面、泰式咖喱饭等等。所用餐具由常见的塑料器皿升级为瓷器，乘客可以在出发前至少24小时下单预定，支付19至33欧元，约合148至258元人民币。这种座位计划于2020年在汉莎航空所有的航班全面铺开。面对海量信息，我们常常会说的一句话叫做不信谣不传谣，要做到这一点真的不是轻而易举，因为研究显示假新闻传播得更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传媒实验室的研究人员说，假新闻在社交媒体的传播速度是真实新闻的六倍，并且假新闻更容易得到转发。另外，相比社恐、自然灾害、科学和财经等领域的假新闻，虚假政治新闻传播速度之快、范围之广更为明显。研究人员说，公众之所以更喜欢分享假新闻，是因为它更加耸人听闻。不过呢，这也为我们辨别假新闻提供了一项指标，太耸人听闻的事儿，真实性您就可以要多打一个问号了。70岁的人身体健康的就像20岁，这并非不可能。英国的研究人员发现，经常锻炼能够预防免疫系统衰退，保护人体免受病毒感染。即使年过70，也有可能有相当于20岁的健康体魄。这项研究推翻了先前的认知，就是年龄增长自然会让人更加虚弱一些。研究人员如今认为，缺乏锻炼才是导致身体衰弱的真正原因。从20多岁开始，免疫系统每年衰退 2% 到 3%， 使老年人更容易感染和患上风湿性关节炎甚至癌症等疾病的原因。而锻炼能够起到保护作用，防止人体免疫系统衰退，减少患病几率。研究人员打算后续来探索多大运动量能够让身体保持年轻。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本市今天启动了空气中污染橙色预警，经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研判，受不利气象条件的影响，预计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从现在起到14号会出现区域重污染天气过程，部分城市空气污染达到严重污染。那么预计3月14号夜间受冷空气影响，我市空气质量会逐步好转，所以呢，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发布的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从今天的0点一直到14号的24点实施。橙色预警期间，全市在实施工作日高峰时段区域限行的基础上，国一和国二排放标准的轻型汽油车、建筑垃圾、渣土砂石运输车辆禁止上路行驶。在常规作业基础上，对重点道路每日增加一次及以上的清扫保洁作业，停止室外建筑工地喷涂粉刷、建筑拆除土石方等施工作业。同时建议中小学、幼儿园停止户外活动，请大家做好健康防护。来关注交通方面，市交管局表示，今天周一早高峰期间，长安街一线、西北二环外环、西直门北大街、平安大街西段、东二环南段、西二环南段、两广大街及西段等交通压力会比较突出。近期长安街一线通行压力较突出，尤其对东部进城方向车辆通行影响较大。建议东部地区进城方向的车辆提前在五环路选择绕行广渠路、京哈高速通行，或者选择绕行朝阳路、朝阳北路、姚家园等道路行驶。那么我们再来关注这个火车出行方面，最近去往贵阳的朋友要注意了，3月15号到4月2号会增开北京到贵阳的 K4607 次旅客列车。铁路部门提示，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可以登录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12306官方网站，或通过车站窗口、火车票代售处拨打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的订票电话95105105来购买车票。再来为您介绍一部新的电视剧，今天晚上7点半 CCTV8 黄金强档将热血开播当代军旅题材电视剧《突击再突击》。这部剧讲述的是在西藏某山地步兵旅，三位个性鲜明、家境迥异的90后年轻人，怀揣着不同的梦想和目标，从五湖四海来到了西藏，在纪律严明、条件艰苦的山地部队从军的故事。 老字号新江湖，大名眼镜的新世界。

这个还有就是美国的发明家说，这个富兰克林他本身有又有近视又有远视，所以就1784年的时候，当时是发明了远近视两用的这个眼镜， 双光眼镜。 但是咱们中国人其实刚才这个您也说到了，用眼镜的这个历史其实也很长了。但是呢，这个眼镜它真正成型就是。成为我们现在戴的，就是引进到咱们这个中国，大概是什么时候呢？ 应该说从宋朝的记录上来说，那时候眼镜呢 就已经有这样戴法了。 它不是戴，它是叫那时候叫单照。单照呢，实际就是相当于现在所说的放大镜，有一个手柄，拿着用。有的人呢，或者是拿一个绳拴上，就是为了方便，携带拿着绳去。这样用， 我们看古装剧头有拿一根棍儿支着一个镜片这样看着哈，最早其实那会儿就有了。 是这样的 啊、那咱们这个大明眼镜呢，来说说大明眼镜的历史吧。大明眼镜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 大明眼镜呢，创建于1937年，10月12号。 嚯、这是非常的准确的日子哈。 因为当时呢，从那个当时的这个报纸上呢，就是。记录下就是大明眼镜公司开业，1937年呢，正好是就是抗日战争时期，等于日本人呢进了北平之后，那会儿北京还叫北平，啊，最后呢把有一个商会看上大明眼镜的这个铺面了，等于这当初的大明眼镜呢是在王府井呢，王府井是现在盖新东湾的那个地方，原来有一个叫风光照相馆的，大概是在 老北京人会熟悉哈， 菜场胡同的这个对面，后来日本人这个商会看上大明眼镜这个铺面以后呢，就把大明眼镜给赶出去了，给赶到了菜场胡同，是九号，完了之后抗战胜利后呢，才把这最后才把这房子归还给大明眼镜。经过呢，就是经过这解放初期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对这种工商业的这种资本改造，采取这个赎卖政策，把这个大明眼镜呢并入这个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呢，经过五六年大跃进的时候啊，到了。1957年、1958年，其实那一开始呢，就是像同仁医院。同仁医院呢，当时它有制镜车间，它有制镜车间呢。当时呢，就是说，大跃进的时候呢，就是说把这个制镜车间呢，就全都给划归给大明了。 同仁医院的制镜车间 对 划归给了大明。 对， 嗯， 后来呢，这些个就是同仁医院这些个老的职工，这些个技工什么的，都是从我们大明眼镜退休的。后来呢95年呢，改革开放以后，同仁医院呢又重新建立了一个这个配镜中心， 那就是一个新的了。 对、就是、 对，他们把原来的字号给用上了，但是成立了新的。 对， 但实际上他们最早同仁医院的那些老的那些技师都是在咱们大明眼镜。 对、 他 是1956年公私合营，当时北京市呢就是为了统一规划这块呢，把这个北京市所有的眼镜行业进行了划分，这样呢合并成了4家，西城呢就等于是留了一个京艺和明明、南城呢宣武这块呢就是统归呢叫晨光，划归到晨光，东城这块像过去的什么振华眼镜店啦，孙卓良眼镜店啦，还有同仁眼镜制镜车间啦，凡是就是过去一些这行业眼镜行业呢统归的划整到这大明眼镜公司合并了，就这样呢，所以就说大明眼镜之所以有后来的名气这么大，也跟这个过去这是历史跟它的历史渊源有关系，等于把这个东城呢所有的制镜的制眼镜的精英划归到一块儿了，所以它的规模和这个技术都是空前的就是发展，这样呢造就了就是大明眼镜的质量和信誉传承下来的，所以它有一定的历史，应该说是。 二位在大明眼镜时间也很长了哈，秦老师都多少年了？ 将近40年。 将近四十年了。 36。 张总监，您呢？ 36年了。 是吧？所以说也是见证了大明眼镜这些年的这个发展哈。 对。 秦老师，您将近四十年，那您得是很小的时候哈。 18岁。 哦。您看看，那么刚才呢，二位也给我们介绍了，在这个80多年的历史过程当中，大明眼镜其实也是几经战火，然后又后来又是这个有几家眼镜店合并而来了，现在

就是粉色。 哦，还有关于这个玻璃镜片，我是有切身体会。我有一个原来有一个同事，他就是玻璃的镜片，结果打羽毛球的时候双打，被人一挥拍碰到了，扎在眼球上。 是， 哎呦，太吓人了！从那以后，我们周围所有知道人再也不敢配玻璃镜片了。 是， 这个就非常危险哈。网友石头说，他说现在这刚才听二位老师说，现在电子设备都这么强大了，以后还需要验光师吗？ 这个验光师是需要的，因为设备它这个再先进也需要人去考虑。这个设备的先进呢，就是说把一些我们过去通过经验积累的一些东西更加规范化了，数据化了，这样呢更加清晰呢，就是科学化一些，就是把它这个数据，利用数据的东西，利用图像的东西显示出来，这样呢就是检查的更加仔细。但是呢验光师的作用是什么？是分析，综合分析。我们现在电脑有些东西是分析不出来的。好比说简单来讲，我们说这个验光师，我们的过去也是分过级别的验光师。说一个验光师刚参加工作的验光师怎么办？他验光只是矫正一个视力。戴上眼镜以后提升了吗？提升了，他认为就行了。然后干过一段时间，假如说到中级了，由初级验光师到中级了，他就会考虑到什么？这个眼镜配完了以后得能使用，他就考虑到使用问题了。不能叫他太晕了，他晕了受不了，不行啊， 用得舒服 的啊。虽然你看着他是，就跟说是虽然看着是这样的情况，他要修正。就跟我们说说这衣服，说这人多宽多长的，量体重量完了以后就给他做这么衣裳行吗？不行。有的人喜欢宽松，那就放大一点，有的人喜欢，就是说我喜欢紧身的，那就尺寸缩小一点。 是， 但是这个情况呢，就是说机器是没法操作的，但是靠人去操作去，而且靠人，有的就是说消费者说不出来，那就要靠验光师去判断去，所以到后边的验光师就会考虑到什么人的生理问题，说你这个度数和你的年龄是不是相匹配？反常为什么？它是不是反常？如果反常，那就怎么办？那要去做进一步的检查，看是不是正常的。所以，验光师的作用非常重要。仪器大家可以通过价钱可以买去，但是最后给予度数，是验光师的主要作用。 是一个综合考量， 综合考量 判断哈， 不是说单个的。所以验光师的验的经验越多，验的年头越长，他考虑的问题越广越深度，所以你出来的东西就是不一样，所以并不是说仪器有多先进，仪器先进是一个方面， 仪器再先进也是为人服务的，为验光师服务的哈， 就跟咱们上医院看大夫一样，现在医院里边的这个检查的这个设备挺特别好，但是还得要大夫去给你治病。 对呀、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下面这个问题，我估计你们二位肯定不会同意这种做法。网友浅浅说，他说我啊在网上配过眼镜，但是我总担心配的不合适对眼睛不太好，说现在有大明有网上配镜吗？这种方式靠谱吗？ 我们网上配镜呢，网上有，我们有团购项目，这个团购呢完了之后还是要到实体店去体验。 现在您知道网上还有一种，就你把度数什么给他，他就直接给您配副眼镜寄过来，价格倒是蛮合适的。 价格是吧？ 这叫网上配镜。 网上配镜。 您那个实际上是一种销售方式，团购，那还是要到门店来。就说直接把度数寄过去，他给配副眼镜，二位觉得这靠谱吗？ 如 果现在这种从这个表面来说还是可以的这种方式。但是现在由于这个网上国家没有监控。所以就靠一种诚信了，个人诚信了，这就不好说了。因为要如果是他做的这个东西完全合乎国家标准，对人的眼睛没有伤害，这种销售方式我认为倒是可以。但是现在由于我们这个网上销售，国家法律还没健全。如果这个东西呢，有可能就是失控，国家就没有监控这块儿。 还有一个最重要，就是您如果没有验光师本人亲自给您就是